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啊，大家又到星期二晚嘅呢个夺命捞松啦。嗱，咁今晚咧就有一个我哋有位特别嘉宾嘅，咁而家卖咗关子先，就喺节目嘅九点半咧，我哋就会有呢位特别嘉宾出现啦。有 呢位特别嘉宾咧，亦都带咗呢支好 酒，系啦， 第三呢个系第三级酒庄， 三级酒庄， 三级酒庄个产区都非常之好嘅，圣 Julian 哦， 啊年份又非常之好，2010年， 系， 系多谢呢位嘉宾。 嗱，大家一間留意啦，我哋喺呢個節目嘅一節，最後尾一節咧，九點半咧就會有呢位特別嘉賓出現。咁啊嗱，今日咧就真係我都話啦，點解仲忙過呢個689嗰陣時咧？嗱，我哋逢星期二就通常我哋話689喺行會就爆泄噶嘛， 係， 咁就再加埋有呢個哼哈二將，即係張志剛同埋 馮 偉剛嘅雙剛出海咧。咁就搞到一鍋粥。咁我哋星期二就話唔休冇呢個題材講。咁甚至我哋預言就話，當奶媽上台咧，就奪命撈鬆都要執笠啦咁樣。 唔係唔係，阿胡蘇上台先。 邊個執笠？邊個上台都執笠啊？六八九。 即只要六八九。係啦，啊不在位。 啊，果然咧就烏鴉口啊，講極都唔中。 係。 喂，有名你叫啦，三條七。 咁咧就嗱，結果咧就呢個。逢星期二咧，就我哋排喺 WhatsApp 嗰度討論有咩題目咧，就寫 WhatsApp 都寫到手軟嘅， 係喎， 真係好似淡仔嗰啲阿嬸講手軟嘅，真係。 今日咧我都話啦，今日可能阿細良要找數添啊，有機會。 唉，真係呢條數真係有排都找唔掂啊，真係。嗱，咁就唉輪住嚟啦，真係。係。咁咧就喺 Facebook 個 post 咧出咗呢、這個即係騎呢高官陳凡咧，大家都反應好激烈咧，我一陣間先招呼佢，因為排住隊啊，其實而家咁咧就嗱，呢個禮拜咧都係延續呢個施政報告嘅，即係一路嗰個宣傳啦。咁奶媽就上電視台，又上電台，咁跟住就各個高官就出嚟咧，就去呢個接受呢、這個即係、就是、訪問啦，又去呢個立法會，遲啲會立法會啦落去。咁啊嗱，首先就而家講下呢、這個。即係都幾重要嘅一個問題。咁話說咧，就林鄭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邊咧提出咧，就話會改善呢個行政立法關係。咁甚至表示自己咧就會每個月咧就會抽多一次落去呢、這個每個禮拜好似每個月。 你叫我落我就落啦咁樣啊， 就相當之好相遇啊，就落去接受呢、這個笑咩嚟？ 你啱啱先 啱啱咩？你真係 啱啱先對佢有 fans， 但係佢唔開麥嘅。 咁咧就呢個接受呢個議員質詢添，就任問添。咁咧就擺出嚟咧就係、是、一副咧就係、是、咧呢、這個嗲硬呢個泛民啊，強溝泛民咁嘅呢個呢、這個作風咧就。將佢拉埋去禮賓府就呢個犯罪添啊！琴日係嘛？咁咧就見到莫乃光啊，呢、這個一大扎泛民嗰啲人，咁啊大家似乎睇落去話會唔會係呢、這個真係七七七嘅施政新風咧？咁啊，咁咧就大家睇落就咦，發覺好似精神分裂咁喎。同一時間你又見到嗰啲新聞咧，陳建波就話咧，財委會咧就用主席指令嘅方式，就閹割呢個財委會。嘅議員拉布嘅呢個機會，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噶啦，甚至咧就令到兩級嘅審議變成一級，即係話人事編制委員會同呢個公務工程委員會通過嘅咧，就唔需要再上財委會表決，咁就，但係咧奶媽就好似完全唔關佢事咁啊，嗱今日有出嚟 comment 嘅喎，係啊，佢話呢個希望議會咧就大家多多合作啦，咁如果咧。行政立法關係和諧咧，就唔需要用呢啲咁嘅方法啊、拉布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啊，第二樣啊更加好笑嘅就係、是、咧，佢就話要強化政府嘅管治啊，加強同市民嘅溝通啊、問責啊咁樣咧。咁跟住同一時間咧，就係、是、呢、這個 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副主席呢個 Benedict Rogers 嚟香港就被他入境。 嗯。 然後第一時間中國北京的國務院發言人就撲出嚟就話呢個係外交事務， 嗯， 就係屬於北京的外即係、就是、外交部決定。 嗯。 咁啊，奶媽就閃閃縮縮啦，開始， 嗯， 就話呢個就初初就話係呢個外交事務。 係。 跟住而家又好似轉口風喎。昨天跟個泛民吃飯的時候甚至就將個射波轉身射個三分波射了給足北京了，是的，那就甚至爆出就是建制派現在就放風了，就說，嗯，唉，這個彈散根本就不是因為探王之風而被他入境的， 嗯， 最主要就是呢他當時就寫了一封信就給這個教宗， 嗯， 就叫阻止這個中梵建交， 嗯， 就說這個習近平呢其實等同於史泰林和希特拉， 嗯， 希特拉就不要說，其實習近平等同史泰林有什麼問題，我覺得那個是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的老祖宗， 嗯， 是吧，以郭沫若當時的新詩就叫做史泰林爺爺嘛， 嗯， 正常來說習近平應該叫一聲史泰林爺爺是沒問題的，其實都， 嗯， 是吧，他是他的隔代的這些紅小兵的長大的領導人，就結果就令到這件事就越發酵就越大了，嗯，英國首相是不是這個Boris Johnson 現在做什麼？ 外相。 外相。約翰遜就這個發炮啦。 啊， 嗯。同一時間呢就這個即是英聯邦國家裏面的人權大狀啊。 嗯。 就這個聯署了一封信件呢就是呢譴責這個即是政府袁國強在這個即是東北岸和這個公民廣場岸13+3複核刑期呢就是顯示到呢個共產黨啊，就係對呢個嘅香中共對呢個香港法治嗰個影響。 嗯， 咁我諗呢巴就刮得相當型嘅，其實。 仲有一巴， 仲有一巴， 肥棒，嚟自肥棒。 係啦，嗱，奶媽 寫封信俾奶媽， 奶媽就口舌招遊啦，想電台就電視台就問佢就係話咧，如果彭定康會唔會有可能入唔到境啊？咁佢話唔排除呢個可能性。 啊， 嗱，坦白講，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咧，你就係呢個假設性嘅問題 ，no comment 就講完，係，啊，咪？或者係個別入境 呢啲嘢 係 交俾呢個入境處， 就是，入境處嘅決定，係啦，咁啊講完啦。 係咯， 咁點解要即係咁勇咧？喂，大佬，我相信啊。馮偉光都冇佢咁勇啊！真係， 嗯， 唔係，我覺得咧，而家好多咧，等我再詳細講呢個777最近啲言論咧，嗯，但係咧又 好恐怖，我覺得 佢係嗰個奴才意識係完全表露無遺噶啦。即係我覺得而家就譬如肥棒今次呢樣嘢，你話講到，嗯，喂，稍微有少少，你都30多年為官啦，點會唔識？ 佢絕對知道，我覺得佢特登咁講， 但係佢專登講係講俾主子聽噶嘛。 係啦，講俾老細聽嘅。我覺得而家咧就一個恐怖嘅情況係咩咧？你將頭先所講嘅嘢加埋曬一齊咧，包括羅哲斯嘅入境嘅問題啊，嗯，包括肥棒可能會入唔到境啊，包括到而家因為司法覆刑期覆核而引發嘅呢，這個即係國際嘅呢，這個即係普通法嘅地區，你留意一下個聯署名單，你就知道，全部都係嚟自咧就係普通法地區，南非啦、馬來西亞啦、加拿大啦、澳洲啦、英國啦、美國啦。呢啲嘅重要嘅人權嘅方面嘅重要嘅專家， 嗯， 有啲甚至係咧聯合國裏邊一啲國際仲裁法庭嘅檢控官啦， 嗯， 包括係呢個米洛舍維奇屠殺案嘅檢控官啦，亦都係有呢個敍利亞嘅人道災難嘅嗰啲嘅即係負責起訴嗰啲人嗰啲檢控官啦，同埋呢個英國嘅司法大臣，咁加加埋埋，我諗袁國強就算化身成為強國元。匿在強國後面我想對他來說都是挺大鑊的，其實即是呢就 我們叫十二名宿，啊，這一班全部是國際法律界的名宿，啊， 是啊，即是你說你本地那些我不見為什麼譚韻芝去了哪裡呢，其實 我都想問， 我想問一問，喂，尋尋人先，真的 你應該要出來講一下東西，喂 support 石永泰，喂 support 你看我們節目的話，你出來 support 一下袁國強，沒理由這麼契弟， 是吧，是啊， 說了兩個都是盛傳這個強國元的接班人、啊，現在說他做5年你就撇了是吗？喂，而家咁样俾十二门徒啊，十二邪教围攻光明顶，咁样围攻袁国强，系吗？你班友嗰啲咁样嘅灭绝师太谭允之去咗边啊？系吗？ 我哋要求 岳不群、石永泰去咗边啊？ 喂，要求你哋出嚟咧，系绝对合理嘅，因为点解咧？就对上你哋， 你撑到咁行。 你上次講係個 context 係咁噶嘛？因為點解上次就話 exactly 香港有輿論係質疑今次嘅重判？ 唔係，因為石永泰同阿譚韻芝都係針對咩啊？係國際傳媒曲解 係啊 呢個13+3啊嘛， 石永 泰，所以佢哋不得不企出嚟咧， 以正視聽啦，話香港法治毫無受損啊嘛。 石永泰話：咁你而家求人得人啊嘛， 十二邪教曲解喎，而家 係咯， 係咪？你睇佢哋嘅樣子，個個都係古靈精怪的。 我真係要呼籲啊！你哋兩個，尤其是你兩個，因為你當時事實上個成個 context 咧，你係講緊今次嘅重判同埋複核。嗰、那個刑期覆核咧， 有法理基礎， 係有法律基礎啊嘛， 睇唔到香港嘅司法係有想有搖動啊嘛， 亦都譚韻之講過係從來回1997年以嚟都冇見過中共對香港法治嘅影響嘛，係感覺唔到嘛。 咁而家十二名叔有依個 point 嘅喎，佢就話因為中共嗰個嘅干預，好擔心香港司法嘅獨立咧。是即係受到傷害的嘛？喂，譚永知，你真的要出嚟撐嘅。 啊，佢裏邊有 call 過噶，包括話法官要愛國啊， 係啊， 高審庭退休大法官包志金嘅警告啊，全部都喺聯署信裏邊有嘅噃。 因為一國兩制白皮書嘛 ，exactly 係提到。 係啦，佢就裏邊 exactly 提到就係一國兩制白皮書啊，就係話中共係有即係對基本法同聯合聲明已經由白皮書去修改咗啦嘛，即係話所有權力都係佢噶嘛，佢俾幾多你哋就有幾多， 所以咧三權 合作啊嗰啲嘛。 阿石永泰同埋譚文 之咧，唔好瞓住啊，喂真係。 但如果你聽緊呢個節目咧，我哋就呼籲你真係要出嚟。第二，如果係冇聽嘅節目咧，記者係應該追問呢兩個人，因為呢兩個人 exactly 我哋頭先講，佢就之前係講過有關嘅言論。 仲有林定國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 都要。 仲有李國能 啊， 呢、這個前終審法院大法官，係嘛？全部都是的，我覺得 不爭就問埋湯家驊了， 不爭在湯家驊，我想現在太多嘢回應我諗，仲有國歌法一大扎喺度 喎， 咁嗱，你諗下，所以我就話咧，成個政治氣氛咧，你以為好轉咗咩？ 嗯， 我哋嘅收視率節節上升都係有原因嘅喎，其實先頭以為諗住同阿 Lens 得閒去大排檔食飯都唔使做節目噶啦，已經咁樣，咁點知咧就越搞越長。咁咧就個原因就係咩咧？因為個政局係比起689年代更惡劣。嗱，但係市民個感受咧就唔同喎，我覺得真係。 嗯。 嗱，呢個真係值得要研究一下啦。喺施政報告發表之後咧，奶媽嘅民望就上升。 上升 啊！喺根據呢個中庭耀嘅調查，呢啲調查唔知點解嗰啲咩周庸嗰啲又唔攻擊啊中庭耀嘅咧？點解？系咪？如果佢咁唔可信， 依个啱听嘛？今次依个结果 系啊，啱听就听啊，系嘛？ 梗系咁噶啦。 咁咧就，然后咧大部分啊，我见到琴日泛民去礼宾府食饭嗰张相咧，我就个心好硬戚戚然，即系好硬住硬住。 系， 其实即系我觉得究竟佢哋感唔感受得到而家香港嘅政局系点样？因为佢哋有特殊通道，上通天庭。就知道習近平咧捉緊一盤好大嘅棋，呢盤棋大到咧5年都捉唔完，可能要用50年先捉完。所以就放呢個奶媽一馬咧，係咪先？嗱，真係盲嘅喎。我就話呢頭陳建波喺呢個所有李慧瓊建制派喺立法會開波，搞完財委會，我估就搞內會，跟住搞大會啦。 嗯， 係全線收緊呢個立法會裏邊嘅議員。嗰、那個監察政府的權力和空間， 嗯， 你問我如果奶媽點可能不知情咧呢樣嘢，甚至佢肯定係其中有份參與添，我覺得 我甚至乎策劃添， 只不過出手嘅，因為就喺議會裏邊進行，所以行政機關不方便出手，亦都冇一個工具啊， 嗯， 可以由行政機關去出手，所以先由陳建波去。 我要俾翻個 credit， 你頭先批評嘅民主派當中其中一員叫做陶謹申，嗱，佢今日嘅回應咧，我係好 agree 嘅，佢嘅回應係咩咧？佢話嗰個所謂一地兩唔係嗰個嘅叫做印花税嗰度咧，要讓路嘛。 嗱，呢個亦都係一樣啊。如果尊重立法會，改善行政立法關係，點會蠱惑到咁嘅地步，就將個印花税條例就押後？ 押後 行咗政府 motion 就係一地兩檢嘅 motion， 呢、個冇約束力嘅 motion 根本係冇時間性嘅，呢、個最重要，係完全冇時間性嘅。你下個禮拜 move 就得。再下個禮拜 move 都未，因為嗰個法例本身呈交立法會就通過，係下個立法年度啊。其實 嗱，但係咧，而家表面上咧就似乎啊，這個奶媽咧要讓俾一地兩檢，就大家咧將個 focus 喺一地兩檢。但係陶謹申講嘅就話，其實咧佢覺得咧就唔關一地兩檢事，係佢係讓路俾咩咧？係嗰個議事規則嘅修改。係啊，這個先就係佢主要目的。嗱，我覺得呢個分析咧。我就 agree， 而且我都是正確的，因為點解咧？你睇到整個建制派根本咧就係如果能夠修改議事規則之後咧，政府啲嘢咧就冚冚聲通過嘛。 同埋再俾你入翻去嗰六件啊，俾曬你都冇所謂 嘅。所以咪咯，所以就係話西良咧咁講，就係話你認為七七七冇份， 佢而家呢一個，佢而家呢一個將一地兩檢插入去，其實就係為咗要配合建制派嗰個修改議事規則，等佢有充裕嘅時間去做呢件事。 亦都係我覺得好簡單啦。呢、這個嘢而家你點樣睇成個建制先？ 嗯， 係咪？奶媽係咪建制裏邊嘅核心部分先？ 佢直情係建制之首啦。 就算你當佢係呢個小米手機雙核啊，即係有呢個中聯辦主任、黨委書記，同呢個市長同市委書記關係嘅，佢都係核心嘅一部分啦。 嗯，肯定啦。 係咪佢核心嘅內圍啦？應該係就唔係核心嘅外圍啦。係。咁嘅話，你諗下，如果佢係願意為行政立法改善而出聲嘅話，你估陳建波敢去咩？嗱，乜以我理解，行政長官絕對有權力可以 call 停呢個建制派。 可以。 只要他大力反對的話，建制派一定不敢硬去。所以我就說這個是在奶媽，雖然說不是他主動，這個是議會裡面的事，不過其實是在他默許底下，甚至是授權底下發生的。這件事剛才說修改這個財委會的議事規程，包括調動這個大會裡面那個 agenda， 全部都是為了修改議事規則來學名羅開道。這個就是由上一屆開始，北京由港澳辦到中聯辦到建制派不斷要求要做的事，包括整個 DQ， 其實個考慮裏面其中一件事都是乘機修改議事規則。 所以呢，我的見解就是，我不知道究竟主動權是來自777，因為他配合，即最低度我覺得他是配合。 所有的事包括13加3都好，我就是說如果他是，即我覺得這些政客是那個手段是比689高明在什麼呢？他所有事都被動啊，扮，扮被動啊，即係話誒，我其實唔係我想噶。嗱，上一屆袁國強已經上訴嗰啲嘢已經係去咗噶啦，係嘛？唔關我事啊。包括呢個 Benedict Rogers 入唔到境，唔關我事啊。上邊 courting 噶咋，跟住到呢個陳建波修改議事規則，調動呢個立法會大會嘅議程， 立法 關我 事啊。 喂，大佬，調動議程係行政機關嘅權力嚟嘅喎，呢個係點解唔關佢事咧？所以我就話。這個如果泛民到今日都看不清，坦白說禮賓府那些柱子水平很低的，其實那些食物一點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他們去吃什麼春了，根本是那些酒就炸到死，以前有唐英年在這裡都會有好酒給大家喝下，是吧？你找唐，你要喝靚酒找唐英年喝好過啦，找我們特別嘉賓給我們好過啦，是不是？是吧，就是舔禮賓府那些酒窖裡面那些垃圾，好的酒都不在這裡了，已經是。所以我就說一邊就揸曬手在那邊，是吧？還要出來在那個禮賓府門口那裡見記者，影相講嘢，是吧？點你入到去你為乜啫？你食嗰餐飯。如果你話如果財委會用行政指令方式修改呢個議事規程咧，就要反台啦。咁點解唔喺禮賓府裏邊反台？我想問下。去過立法會都知道那張台怎麼反啦，你諗下，成張台啤出嚟嘅一個半圓形咁樣。你真的整張台要反台，我想50人都反不到啊！真係，你點反？我問你陳淑莊點反台？係咪？所以我就話呢個係根本冇大局觀。而我覺得第二樣係咩咧？對於689落台、777上台，佢哋有一種嘅即係一廂情願，我覺得覺得個政局咧係會向呢個温和，即係等於當年董建華落台一樣，向呢個温和嗰邊嘅 swing 過去。嗱，呢啲就係真係唔聽節目、唔讀書啊！真係。真的，我們有個聽眾聽完節目之後，走去將那些所有13加3在囚Frank，他今天在立場新聞接受訪問，是真的聽了我們節目說，我們叫人寫信去給那些在囚人士，即是13加3，他就畫了他們的水彩畫，然後周圍展出了，現在 是我們聽眾來的，原來是，Frank Yow 是我們聽眾來的，那就即真的很大影響力的，所以泛民那些真的要聽節目，還要課金添。 但是你其實見到一路即係一路以嚟佢上咗任之後嗰個套路就係咁樣啦，即係佢就係扮白面嗰個嘛，即係所有啲黑面嘢啊，嗰啲鑊撈嘢啊，就全部卸曬俾其他人做。咁但係香港嘅市民就似乎咧係好 受 呢一套 啊，因為嗱嗰啲好簡單，我覺得我哋上次上個星期五啊，徐少華就做咗一個嘅大數據分析社交媒體，咁我哋睇到就係話。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後翌日咧嗰兩日裏邊咧，最熱切討論嘅交津，係咪交通津貼，同埋入息審查，即係嗰個資產有冇資產審查嗰啲 keywords， 睇到啲人最熱烈用嘅 keywords 係嗰啲。反而咧，23條啊、政改啊、 乜嘢咧？嗰啲嘢全部咧都唔入去嗰啲嘅，即係前列嘅嗰啲關鍵詞。 嗯，唔係佢可能係出現嘅，不過唔喺十大咯。 唔喺十大裏邊。 唔喺十大咯。 咁亦 不過咧 又冷卻添喎。 好快冷卻。 對施政報告討論 已經冇人講啦，已經 啊，直情係。係啊。嗱，呢啲係一啲好壞嘅跡象嚟嘅。 嗯。 即係話咧，佢冇一啲 offensive 嘅嘢咧，係激嬲嗰啲市民，咁所以咧就變咗好快就討論完交樽就完啦。 係。 個施政報告就 甚至咧個膠樽咧，如果我哋要深度咁樣去再做數據發掘咧，我相信咧膠樽嗰個嘅 sentiment 咧係 positive 多嘅。 如果唔係，民望點會升嘅？嗱，我 positive 係多嘅。 到禮拜呢下一個禮拜咧 ，Robert 鐘又會再做呢個 opinion poll 咧，我覺得都係升嘅。 嗯，咁但係真係好抵喎，如果咁樣，你膠樽嗰度出得幾多錢 ？No， 個原因咩咧？嗱，我覺得係一個因果關係。 嗯， 因為你好多時嗰啲嘅監察政府嘅泛民嘅。政黨人士啊，佢哋冇集結嘅力量去講出嗰個施政報告，同埋唔係施政報告添啊，而係成個香港政局而家嘅問題。 嗯， 咁所以變咗，大家見到你話揸曬棚入去禮賓府食飯，咁啲民意咪開始覺得受落咯，係咪？你哋都 endorse 咯， 配合啊嘛， 因為佢哋嘅政治行為本身啊係配合緊689啊嘛，而689就梗係識得用啊777梗係識得用嗰啲方法去咩咧？就係總之就鑊就掃落床下底，係嘛？跟住就唔係就掃上北京， 嗯、 最好就掃落張曉明，大家敵蓋同仇，一路飲酒就一路孖呢個張曉明，係咪啊？正撲街咁樣，咁啊講完啦，咁啊唔關我事啊嘛。但係實際上我想問，如果一個行政長官喺香港係乜 Q 都唔關佢事嘅，嗱摩天輪佢都話唔關佢事，咁其實呢個行政長官係做乜嘢嘅咧？究竟 啊， 除咗執對白襪俾個老公著之外， 做派錢咯、啊。就是派膠樽啊，派呢啲即係所謂小恩小惠嗰啲啊。 但我覺得呢個就係我 教育啊嗰啲幾廿億嗰啲咯。 澳門化，嗯、你唔覺得佢同崔世安冇分別啊？而家開始，崔世安做咩？ 佢啲國語好啲可能。 我覺得崔世安反而係本土派喎，佢捍衞粵語喎，堅持用粵語嘅發音去發出呢個普通話。 哦，原來佢係講緊粵語嘅、啊， 有字幕嘅崔世安。在上面新聞聯播講普通話的時候有字幕的，沒人聽得明白， 是本土派這些。 但是林鄭月娥，你看到她怎樣 please 的主旨，就是她刻意，就算她宣誓的時候普通話都刻意北京腔，即是捲舌，捲你的北京腔，所以跟崔世安，我覺得崔世安暗砍是本土派，就是不妥你了，就是笨人笨人的。 笨人啊， 笨人啊， 笨人啊， 应该卷就不卷， 系啦， 唔应该卷嘅话佢就 佢个宣誓点解会有效嘅咧？ 啊， 其实宣誓点解有效咧？系咯， 冇所谓，阿爷话有效有效， 系咯， 佢话冇效就冇效噶啦，由佢去决定噶嘛。咁嗱，你就可以解释得到嘅，点解呢个澳门嘅中联办主任黄志文会调任香港中联办主任？ 嗯， 系咪呢个就系将澳门模式？加住香港最熟手嗰、那個， 嗯、 然後張曉明調上去，一個喺上邊鉗住，係、 嗯、 咪？你話譬如呢個 Benedict Rogers 入境呢啲，一定係張曉明外交部嗰邊搞啦，係、 嗯、 咪？嗰邊就鉗住咩咧？就係呢啲啦，所謂外國勢力啊呢啲啦， 嗯、 因為呢度就未必係中聯辦嘅手啦，就係上邊啦，同外交部嗰個配合啊等等。 喂，咁 下邊就係呢、这個。嗯黃志文啦， 咁難怪林鄭咁得呢個即係阿爺嘅寵幸啦，即係佢派咁少錢就已經搞掂呢班香港人咯。澳門都要每人派8000啦，大佬。佢而家呢個膠樽， 膠樽四嚿水啫喎， 四嚿水 max， 四嚿水 max， 仲要你隨時得益，可能係 冇 幾廿蚊嘅咋。 所以嗰啲人 廿九個幾， 嗰啲網民好快，即係佢話。喂，林鄭，你俾乞衣都5嚿水啦！ 啊、我哋連你當我哋乞 衣都不如啊！ 係啊， 真係好慘香港。 仲要係內地乞衣喎， 係 冇身份證都5嚿喎。 我哋連外地班 嗰啲5嚿嗱，我哋呢度計清楚，佢而家話咧，你4嚿以後嗰啲先至有嗰個津貼嘅啫，即係計。 咪咯， 咁又即係話咧， 你隨時攞唔足， 你隨時攞幾廿蚊嘅咋，好多 廿九個幾啊，最多人攞嘅咋嘛，36.6都攞唔到。 咁係啦，即係香港人，如果咁你都俾佢民望升，我覺得真係，唉， 冇前途啦，我覺得真係 死 啦。咁啊，去即係回應翻阿世良嗰個講法咧，就話其實咧民主派體認清楚而家嘅局面咧，我覺得就應該喺策略上面咧就唔係用配合嘅，即係唔係用嗱。你唔好去首先去用一個叫 understand 佢嘅處境，左右俾人夾，右俾人夾。呢、这個咧，我覺得咧，如果以即係嗰個策略嚟講咧，你呢種嘅同情與理解咧， 是然後跟住咧就再同佢入禮賓府食飯咧。呢啲喺政治策略上面咧，我覺得 係 唔係 最重要就 係 你問你哋咁樣做，你 send 咗個咩乜嘢嘅 message 俾香港人？ 俾香港人， 你係咪接受咗林鄭月娥呢種雙核心嘅管治模式？ 嗯， 即係話澳門模式。你睇澳門黑名單好長噶，咪都係上邊定嘅啫嘛，唔俾佢執行咯。 嚟緊會呢個名單會越嚟 越 長， 所以我就話呢個澳門模式喺香港全面實施好啦。跟住外國嘅入唔到嚟，台灣已經入唔到啦，係、嘛？時代力量我都入唔到啦。我相信好多台灣。就算不是深綠都入不到了、跟住英國入不到了、肥棒的女兒都未必得啊！我估威士忌靈魂 哇咁啊！香港很多人會跟佢搏命啊！ 佢只狗的靈魂就得，因為已經輕了可能，亦都我相信，除了找陳凡見到佢靈魂之外其他人都見不到啊！ 喺架車裏邊， 喺架車裏邊自己揸車入嚟，咁你其他嗰啲人啊，跟住呢個位大佬，你其實。入唔到境呢單嘢係國際大事嚟嘅，英國首相出聲， 係喎， 係嘛？即係國際大事嚟嘅呢個根本係，因為嗰個 Benedict Rogers 唔係一條蛋散嚟嘅，大佬。 保守黨嘅呢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係啊，唔係一條蛋散嚟嘅。 保守黨而家嘅執即係就係英國嘅執政黨， 英國執政黨嚟嘅大佬，仲要係你以前嘅宗主國。咁跟住你而家雖然你話誒、大陸就話。聯合聲明已經完成歷史任務啦嘛，係嘛，已經冇意義啦嘛，咁樣咁我覺得咧就係、呢個擺明噶啦，我覺得今次就咁你好簡單啦，對內就追殺咗年青人啦，呢、個林鄭去呢個青協嗰個座談會先無恥， 哇， 係嘛？你即係、你有睇嗰個 現場，我睇到少少啫， 你睇睇唔落去嘅真係。你問嗱，我成日都話你揞住嗰、個，你當將嗱有冇網民可以咧將林鄭嘅説話轉咗男聲，然後咧用六八九嘅。影像配落去啦， 叫阿 Lens 扮咪 系啦，唔系俾大家睇下咧。嗱，呢个系一个 experiment 嚟噶，真噶。 嗯， 两段片，一段咧就系原本林郑讲嘅，然后将另外一段就系将佢转咗做男声，然后由六八九好似两个人咁讲出嚟。 嗯， 你反感嘅程度系咪六八九嘅反感程度会高好多，而林郑反感程度会低好多咧？我觉得而家就出现咗咁嘅现象。 嗯， 你如果睇佢青协所讲嗰啲嘢咧，其实就系珍惜群组。同港人港地講嗰啲嘢嚟嘅，即係話佔中等於吸毒， 係同埋等於唔讀書， 等於唔讀書。嗱，呢個係長期喺港人港地同珍惜群組同埋愛字頭裏邊嗰啲言論嚟嘅。喂，你身為行政長官，你點可能用呢啲咁嘅垃圾紅衛兵組織嘅言論去回應嗰啲年青人？你預咗嗰啲青協實會問呢啲問題嘅，根本係嘛？即係嗰啲已經係乖嘅年青人，青協嗰啲係唔會衝你啊！即係佢措辭雖然會激烈啲。即係以今日標準嚟講，其實都係已經係建制青年嚟嘅嗰啲咁，建制派嘅僆仔嚟嘅，其實都係係嘛？咁你都用咁嚴厲嘅措辭走去還拖喎？ 最慘係即係佢仲話即係日日幫啲後生仔祈禱，但係又唔係冇底線。即係你會唔會俾佢犯法？俾美仔喺度吸毒？即係我覺得好反感呢樣嘢。即 係最好笑就係佢喺電台講話幫啲僆仔祈禱，其實佢唔係祈禱，佢唔好犯法啦，祈禱佢認識國情啊。有国家观念啊，佢系为咗国家观念而祈祷啊。但坦白讲，如果我系共产资深共产党员，我都兴喎，点我无神论喎，关你差事啊？喂，你个神可以令到共产党有国嘅，即系嗰个执政有嘅人民有国家观念嘅话，咁呢个系反大忌嘅，其实都系，系咪先？ 应该呢个应该系习主席嗰个嘅魅力。先令到 唔系应该系讲，如果你话 习主席嘅， 我应该祈求习主席令到香港嘅年青人有国家观念，咁啊啱啦，系咪？你要将习主席嘅地位等同于你嘅神， 嗯， 实际上已经系啦。其实我觉得佢 powerful 过神添，我觉得，系咪？神都唔可以令到你个 WhatsApp 消失啊嘛，起码习主席可以啊嘛，我觉得系咪？你即系而家嗰啲关键词，你全部喺百度揾唔到嗰啲，我谂佢个权力大过神添， 嗯， 咁你先至。有嗰個咩啊嘛，向共產黨效忠嘛，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禮拜裏邊你加加埋埋嗰啲嘢，未計嗰啲發展局副局長僭建啊等等呢啲咁嘅嘢，陳凡嗰啲咁嘅口噏啊嗰啲咁嘅嘢啦，真係不知所為，我覺得係。 我想講埋講翻七七七咧，喺呢個青年協會嗰個發言咧，其實又係一樣啦。我哋之前講話，其實七七七咧圍觀三十幾年，點會唔識得講啊？而家問題就係咩咧？嗱，譬如好似喺青年協會可以點講咧？ 好容易啫嘛，細良你好好清楚噶。嗰、那個講法就係、是、啊，我好理解佢哋點解咁做。即係首先咧，用一種嘅啊，我好理解諸如此類。年青人咧，都仲 不過淨係講理想唔得嘅，一定要諗下現實嘅問題， 唔好影響到自己嘅前途，咁咪得咯。你做咩吸毒啊？又咩諸如此類？ 同埋吸毒呢啲咁嘅比喻，一路以嚟都係嗰啲珍惜群組啊，嗰扎咁嘅極左組織用緊噶嘛。 而七七七， 你將即係。抗爭嗰班人叫吸毒者，其實你諗下幾核突咧？諗 佢，我覺得佢好明白咧呢一套嘅言説。 佢 please 到咩人？ 係 please 到咩人？ 佢 audience 係乜嘢？ 咪就係珍惜群組嗰班人啦，同埋主子咯。所以你睇到佢近呢兩個星期，我哋一陣再 detail 講累積佢嗰個成個言論嗰個嘅嗰個模式咧，你已經睇到佢唔係講緊一般正常人嘅説話，佢講緊嘅説話全部嘅針對嘅對象都係佢嗰個即係主子。啊，咁先至會有。如果唔係，你講我哋話圍觀三十幾年，都會唔識得講嘢。 喂，坦白講啊，青協呢啲咁嘅組織，全部都係建制嘅人嚟嘅，裏邊由黃奕明到而家嗰啲阿頭都係一早問咩問題，一早俾特首彈過目啦。坦白講， 已經寫到了， 已經寫定曬個 script 啦， 即刻要做 drilling 啦， 係嘛？但係你留意一下六八九咧，我覺得咧真係而家變成一個極左政客。嗱，呢個七七七啊，有啲脫胎換骨。 嗯， 佢反而競選嗰陣時咧，謹小慎微。 系啊， 系咪嗱？上样嘢咧就系用一种嘅政务官嘅语言，有个闷得个闷，答咗等于冇答。呢、這个就系政务官一路以嚟咧处理政治问题嘅手法。系咪？尽量就系 no news is good news。但系实际上你见到咧呢个礼拜咧，我觉得六八九咧就完全 七七七 咧就完全变成咧系一个即系串嘴得嚟咧又冇料到，而嗰啲咁嘅比喻又不伦不类。嗱，我觉得咧自掘坟墓嘅真系。 但我有少少覺得咧，佢其實佢而家係用緊即係佢嗰個民意嘅資本啊！佢知道自己有呢個民意咧，佢啲嘢講得幾盡咧，其實都冇所謂嘅，因為香港人都冇反應嘅，其實係咁佢咪有咁盡講咁盡咯。一方面可以 please 到即係主子，另一方面佢亦都冇 代價， 冇代價嘅。 喂，但係咁噃，你民意資本儲埋一鑊就用咗23条嘅啫，你儲埋嗰啲 token。就不應該平時無厘頭咁樣咧，就喺度鬥嘴啊，用呢啲咁嘅嘢。 廿三條嗰陣咪射俾阿袁國強， 係啊， 又唔關佢事， 唔係啊， 又 真啦， 堆曬落去。 你而家睇到個 pattern 噶啦，嗱，修改議事規則之後咧，不過啊，廿三條立法唔關個三分之二， 冇分開點票， 冇分開點票， 大會過三分。 不過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咧其實林鄭如果要過廿三條咧，其實就真係已經係易如反掌。 我現實上已經啲人我諗接受曬添咯，我覺得其實個原因就因為佢唔用法律嘅手法，用政治手法，其實已經做曬廿三條要做嘅嘢。 所以我 喂大佬，你諗下13+3， 係啊， 你睇使鬼廿三條啊？我就係話，律政司一條友都搞掂啦，係嘛？問題只不過就係袁國強做完之後，仲有冇人敢做啫嘛？嗰個位啊， 係啊，咪仲有啊？你睇今次呢個12國際律師法律界名宿已經講出啦，公安條例。which 我哋喺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公安條例咁係一個 條例 苛法嚟嘅， 呢個係1967年留低嘅， 係啊， 呢樣殖民地嘅惡法嚟。 其實依條條例就已經可以做好多好多嘢啦，已經。 我就係話，所以好多人唔明法治嗰啲叫做法治 L 啊，就係成日都以為咧現存嘅法例就要守法，一定要守法，好多呢啲咁嘅咩法治 L 咧。完全不是從那個歷史角度去看、香港的嚴刑峻法是怎樣來的呢，是因為香港是殖民地體制、香港殖民地體制什麼叫殖民地體制，很多人不明白，以為就是英女王說了事、掛個英女王的頭像在這裡，所有東西叫皇家什麼皇家什麼七、其實不是，殖民地體制就是什麼呢，只有四個字叫嚴刑峻法，英文叫 Draconian、是吧，就是法家思想、而嚴刑峻法體現在哪裡呢，就是在這些公安條例、這些東西、教育條例、社團條例、你留意一下、全部現在用的那些呢都是殖民地的惡法來的，就是搞民間學院那些教育條例，為什麼就是以前對付左仔嘛，拿來、就是你在搞學習班的時候我就來拘捕你嘛，好了，現在最擁抱殖民地體制那些根本就是共產黨和左仔，當日他們受把，今日他們用回來對付你、這種是一種報復的心態，而這種報復心態是什麼呢，是完全阻礙著香港向前進。你說法重視法改會在施政報告裏面，我想再問一次，法改會發表了這麼多次的報告書，政府有何嘗近這五年裏面有根據法改會的建議去修改這些這樣的糟糕呢、有沒有做過一次、一次都沒有，是嗎？施政報告大言不慚、是嗎？說這個怎樣完善香港的法例、又說法援署又撥歸這個政務司長辦公室、等等這些東西嘛， 全部都是門面說話，就欺騙那些婦孺。啱啦 ，Baby Kingdom 俾新世界買咗，仲多呢啲婦孺。 嗯， 而家新世界買咗， 哦， 成個 Baby Kingdom 收購咗。 哇， 點解咧？就是，因為個維穩機器嚟噶嘛 ，Baby Kingdom 咪。如果咪諗下，地產佬無厘頭， 佢都買咁， 點會買尿片討論區咧？ 係 係嘛？冇咁快入尿片啩？我諗佢鄭志剛。 咁第時會唔會有個樓盤叫 Baby Kingdom 咧？直情 Baby Kingdom 啦，不如叫做揾陳凡嚟做代言人啦，係嘛？即係你就係，是，你睇 Baby Kingdom 裏邊啲言論，慢慢 merge 咪講人講地添，我覺得， 嗯， 係咪就係呢種咁嘅富裕啦？總之你一開頭第一句見到就係，我一個女人仔乜都唔識嗰啲，你就知道撲街嚟。逢親有人討論政治嘅，第一句就係戴頭盔咧，仲要戴五個頭盔嗰啲，你就知道後邊嗰啲係毒辣到不得了， 係 一定係撲街嚟嘅你啲。我乜都唔識嗰啲，後邊嗰句就係你嗰啲咁嘅粗口嚟噶啦，通常都係。咁所以你諗下，而家成個局面，即係我成日覺得，究竟嗰啲議員係咪生活喺一個即係離開咗香港嘅一個社會嘅咧？其實完全同個社會好似冇接觸。 會唔會咧？即係我即管又係站在佢哋嗰方面去諗， 同情地理解。 我係同情地理解，係啦，即係咧，佢哋嘅授權是來自民意啊，咁而但係而家民意又唔會唔同阿七一七喎，又好中意阿七一七喎，甚至乎即係小恩小惠之後，民意會反升喎咁樣。咁如果佢哋採取嗰種即係樣樣都不合作運動啊嗰啲咧，就會俾民意鬧啦，退罵話佢阻住曬啦。咁佢哋係咪會擔心？ 嗱，我覺得咁樣 呢度會 呢個你就要學翻當年毛澤東嘅方式啦，懟冧國民黨嘅方式叫做滲沙子挖牆腳， 係， 然後一路熬熬到佢散為止。 係， 你唔可以全面同佢開拖嘅。 嗯， 而家嗰個民意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疲累症，我哋之前都 讲 过，是你如果全面开拖不合作运动咧，冇， 嗯， 人呼应嘅，即 系 万人响应冇人抱头啊，一定会你话唔交税，结果得你自己一个人唔交嘅，所以就千祈唔好搞啲咁嘅嘢。但你话实际上嚟有几个层面，我哋都讲过，其实第一国际层面，大家唔好低估嗰啲刘晓波游行啊，声援呢个13+3嘅游行。 嗯， 即係而家國際十三大邪派高手圍攻光明頂都係咁嘅原因啫嘛， 英美勢力、 外國勢力、外國勢力全面呢，這個勾結外國勢力，然後呢個亡我之心不死，意圖喺19大之前顛覆共產黨喺香港嘅領導地位，係咪啊？因為香港人影響到國際輿論噶嘛，我覺得，所以我就話泛民究竟有冇喺國際層面做過啲乜嘢？我覺得呢個好關鍵，一或已經傾掂數收編埋。坐低唔做嘢。第二，我覺得議會層面，即係你而家咁樣，你而家就已經係人哋擺把刀喺台面，都唔使你自己自攻啊！我幫你淹埋，係咪先？好啦，喂，你話靜咗身之後入到去揾到食就話啫，我擔心佢哋就1911年之前靜身嗰班太監咁樣，辛亥革命前靜身， 瀨曬 切咗之後，頂你皇帝都冇埋，瀨曬嘢， 哎呀點算？ 唔知道做乜，屌屌揈啊！真係到時真係。你而家容許陳建波咁樣做，喂，大佬，你話一地兩檢先反台唔係啊嘛？如果你去到咁樣用主席指令，連交俾立法會嘅議事規則委員會去傾都唔得， 都冇啊，係啊， 都唔制喎，係咪先？而家霸王硬上弓嘅地步咧，就已經係咩咧？一踢門咧，個員外衝入去咧，就連即係。麥基咁樣騎騎笑都冇啦，而家打衝入去就攋張俾就你啦， 就擒啦， 就擒啦，係啦，連即係完咗之後，連揸爛隊花都唔使啦，而家。咁你諗下，喂，你哋班友喺入邊做乜嘢咧？究竟係咪舉手通過膠樽？我就係話呢啲咁嘅林鄭嘅民望工程有冇你哋 endorse？ 其實一樣嘅。第二，有功勞唔會俾你領嘅。你睇到呢個波子貓事件，咪俾劉國芬去領咯，係嘛？你抗鬥號做咩啫？你咪又系要搞第二個次 隻貓，係 啦，係嘛？你有機會成功爭取咩？係嘛？所以佢話喺施政報告裏邊話一視同仁，用人為財，唔會對人不對事，呢啲咁嘅説話全部都係謊言，我覺得係咪？即係如果你咁樣，喂，坦白講，即係一條姑爺仔，求其帶你唱下卡拉 OK， 送個假嘅嗰個官話咩話，千幾蚊嗰個耳環。咪假嘅，系咪假嘅？咁佢問嗰個女仔話接裝啊嘛，千幾蚊唔知咧 Chanel 嘅耳環，係咪送對咁嘅淘寶耳環俾你？咁你就收貨，咁我覺得就真係好可憐咯，我覺得真係。你呢個政局你睇到嘅係唔會停嘅， 因為最主要就是強硬路線是由中共去執行的嘛，而奶媽就是將佢射去隔離兩邊啊嘛， 同埋佢將佢油化咗嗰樣嘢，所有嘢都即係美化咗、靚咗、温柔化， 或者佢講出嚟嗰陣時候用一個冇即係六八九，其實是一個即係水平好低嘅人嚟，我覺得即係馮偉光啊呢扎，即係咧佢永遠上邊叫你講一成咧，佢講足十成咁。仲有咁尽，讲到咁尽， 加埋自己嘅情感落去， 系啦，即系我谂就系做死尸都要讲对白嗰啲嚟。 不过咧，我又睇嘅，即系呢个即系民主派当中咧，其实都有几个即系议员曾经出嚟讲，就觉得咧七七七咧，其实系比六八九更恶劣嘅，因为事实上佢里面有啲议员系 有听我做节目啊，呢啲好明显。 咁但係呢我觉得呢就係话其实有头先已经过唔係话要同佢全面反台，但係最少喺嗰个政治事件嗰方面呢，即係话你唔係淨係嗰个嘅叫做佢嘅交樽嗰啲民生政策就唔阻佢，而係喺嗰啲嘅政治事件嗰个方面呢，我觉得就要拿得实，即係拿得实呢是要將嗰個有關嘅論述講得清清楚楚，即係呢件事。譬如舉例，一陣我哋會講嘅國歌法。 喂，就算你話入境啊，這個 Rogers 入境問題 都係噶， 佢都喺度含混其詞噶 啊。 究竟呢個權力係咪屬於中央？唔係，喺乜嘢情況底下，外交部可以指示入境處阻止某啲人入境？ 我覺得要講 有冇黑名單。黑名單點嚟？ 要講得清清楚楚，唔係淨係嗰個道理講得清清楚楚，而係要將個指向七七七。 同埋個政策係乜嘢？ 要指向七七七， 你 要 交代，你係行政長官，你要交代個政策。我而家唔係話你隨便走去同佢反台啊！你作為議員 啊， 呢個係你嘅任務嚟嘅，大佬，人哋選你係要你監察呢個行政長官，佢係最香港最大權嘅人，點可能所有嘢佢都話自己唔關自己事啊？如果咁樣落去嘅話，你諗到未來四年會係點嘅？ 其實我覺得 係撲街過六八九嘅。其實 議事規則都好啦，議事規則都係要。即是要对指向七七七，你有没有配合？譬如他今次这个一地两检这一样东西就应该焚他了。所以我说我赞成陶君衡那个观点的。真的要揭出来。 陶君衡 的观点。 你是左议员陶君衡。 这个突然间陶君衡。 即是他的观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他其实看一圈七七七就 是配合那个修改议事规则这一样东西。那你就应该拿着来砌他啦。我自己覺得，所以咧，而家應該喺啲政治事件當中，我嘅意思指向應該要集中喺七七七身上。 同埋好簡單，我覺得任何政治嘅關係係冇私人關係嘅，嗰個係公務嘅往來。無論佢喺你面前扮到自己幾咁難為小廖家嫂，上邊有夾，下邊左仔有夾，喂大佬呢啲橋我都識出啦，係嘛？扮一個小媳婦咁樣博同情，點樣去 victimize 係嘛？特別是女士施展出來，我覺得個效力會 強大一點。 嗯， 那你自己，你作為一個議員監督，他那個不是你跟他私人關係，你認識了他多久不關我事。 嗯， 市民最重要的就是說，究竟怎樣令到一個可以權力獨大的人不要作惡，還有他作惡的話，他要付出個政治代價，所以他下一次做這些壞事的時候，他要慎重考慮。 嗯， 這個才是問題。當他不需要付代價的時候，我就說未來四年會很大鑊的。點解咧？就係、是、佢過到骨啊！ 係而家佢 嗱呢個先大鑊，都係細路仔講大話一樣嘅啫。點解佢偷粒糖嗰陣時候啊？頂過到骨喎、啊，話俾阿媽聽，我又唔知點解粒糖唔見咗喎、啊，咁跟住偷阿媽啲錢又過到骨喎、啊，係、嘛？咁你越嚟越膽大嘅啦嘛。其實已經係你諗下，短短咁短時間裏邊，係嘛？所有嘅政治風波裏邊，佢能夠置身事外呢個現象。是不是值得大家深思 呢？而仲要民望升，咁你话系咪真系佢？ 系咪 单止过骨啊？ 你话 赚添啊？ 六八九咗，六八九年代未有人坐到入去，而家已经坐紧入去。跟住占中九子起诉嗰个重复控罪嘅问题，我已经讲咗好多次，连个官都顶唔顺，话 overloaded， 即系点解会咁 complicated 嘅控罪？喂，律政司，你话行政长官唔干预律政司嘅工作 ？Sorry， 律政司嘅角色。他是一个政治问责的官员来的。 不 是。他不是政府的代表律师、啊。政府代表律师是刑事检控专员、啊。律政司是一个政治任命的官员来的。不是叫你插手去个别的 case 里面的检控、啊。现在是要你召袁国强来问清楚他为什么你的控罪会是这样、啊。 今次呢这个十二国际法律明书呢其实是有讲这个所谓重复控罪的。嗱，點解咧？嗱，而家袁國強當然有佢嘅講法啦。袁國強就話唔係啊，其實咧， 我喺十四日判刑之內已經上訴啦。 啊，上訴啦，乜乜乜乜啦。但係我喺節目都講過啊，我哋好同呢個國際法律名宿咧，其實啲觀點好似 我哋聽眾嚟嘅啫。 就是什么呢什么叫重复检控呢 讲通话 就是因为你上诉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是只是检视原审法庭。 是重审嘛。 你是真的重审嘛大佬。你再看过那些证据嘛。 是啊再 interpret 那些证据。上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原诉庭里面引用这个法律观点有没有错误。 嗯 嗯。 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样的。而不是说重新再一次将那些证据你看那个杨乜权啊那些人。嗰條友出席嗰啲陳，你老友陳萬奇嗰嗰啲活動嗰條友楊振權啊，你睇佢個判詞你咪知咯，係嘛？喂，大佬重新去 interpret 嗰啲咁嘅嘢， 係啊，然後 達到一個另外一個結論，達到另外一個結論啊，係嘛？跟住律政司又講奪節就係暴力， 嗯， 係嘛？呢啲嘢咪你重審咯，重審就係呢個意思啊嘛。好啦，嗱，你睇下六八九就冇咁聰明嘅，六八九一定會死出嚟頂七七七。你諗下，琴日佢點樣回應？佢話律政司已經講咗啦。我冇嘢补充，系嘛？ 系咯， 咁聪明嘅， 完全唔上身， 呢个聪明嘅， 完全唔上身。如果六八九咧，就会揾冯伟光长篇大论喺呢个头条新闻，又会再写一篇嘢，就中间当然就 cut and paste， 将袁国强嗰啲嘢摆落去，不过就以呢个冯伟光嘅名义写。好啦，写完之后又上埋呢个梁振英数啦。 嗯， 林郑就是一个聪明呢样嘢。如果你咁都睇唔穿嘅话，黑白无常，即系呢个《大内密探零零法》里边嘅黑白无常。是吗黑无常白无常一个就是党委书记一个市长。 嗯。 两个人其实是两位一体的我觉得。在北京眼中是一个分工来的。一个负责派遣内政、一个负责重大的一带一路啊那些重要的经济发展策略都不归林郑管我觉得。 嗯。 那些都不归他管的其实。是吗还有六八九间公司呢在上面呢埋湾区有限公司和这个一带一路有限公司呢呢兩間公司僭建出嚟，我估就係負責嗰壇嘢嘅，根本就唔使。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我想問一下啦，你落去立法會答問答咁多嚟做咩啫？如果我係泛民，我就叫你唔使落嚟咯。其實都唔關你事嘅，所以 其實真係唔好召佢落去啦。 你召佢落去做咩啫？ 有咩意思啊？ 都唔關佢事嘅， 只係配合佢，又有配合佢個民望工程。即係好似咧，搞到好似立法行政個關係好好咁樣。 唔係，我諗泛民嘅問題就係冇辦法，好似做到你頭先講嗰種論述，令到公眾相即係明白佢點解要即係要唔好理，即係要去係啦，唔理七一七，而嗰個理據係乜嘢？好多時即係佢哋會擔心就係我唔理七一七，喂佢啊係咁懟架啱支出嚟，我唔去受咁呢個我唔啱喎，即係民意會唾棄我喎咁樣。即係我諗泛民就面對緊一個咁嘅兩。 嗱，我覺得咁樣，你唔可以咩咧？要吸收過去嗰幾年嘅激進派嗰個教訓，你唔可以係又拉布，唔係又拉布。你永遠任何嘅手段都要同你嘅目的係相配合。 嗯。 你唔可以為咗一啲無厘頭嘅目的，市民都唔認同嘅嘢，而採取一啲喺議會裏邊激烈手段。嗯咁樣嘅話，你逐步係會喪失民意支持。今日泛民面對嘅局面，我覺得就算係長毛我都會批評嘅。其實係同過去亂咁拉布有關嘅。其實，因為你喺議會裏面以往呢啲就係話咩咧？你去到必要時，即係要最後一擊啦，你就係要用呢啲咁嘅手法。但係如果你財政預算案又拉乜都拉嘅話咧，我覺得咧係令到成個鬥爭嘅手法係失去咗群眾基礎，所以對方進擊嗰陣時咧。就大家袖手旁觀，因為冇人支持你，呢個先係問題。 係啊， 但係你鞏固翻你嘅支持，唔係你代表你去舐呢個即係林鄭嘅，其實，而係你調翻轉啊，你係要建立你自己一套論述，而呢套論述本身咧，你係要落區去話俾啲市民聽，我哋要點解咁做嗱？佢哋好簡單，就係懶惰，我覺得好快咧，就係中間嘅過程，好似麥兜講故仔咁嘅，係嘛？唔知點解跟住就死咗啦。中间完全嗰啲过程系冇晒嘅。 系佢，如果你话佢懒惰，佢又喂唔系、啊，议会嘅工作好忙嘅、啊，又咁多个会，即系睇好多文件啊，我即系又要准备咁多嘅即系质询啊，剩啊咁样。其实佢哋已经好努力噶啦，咁样。 嗱，你拉翻长少少睇啊，比对起五年前，泛民而家议会嘅嗰个 input 少之又少。 嗯， 包括取决喺几方面，第一，好多嘅委员会嘅里边已经冇同建制派任何嘅协商底下被扫晒出去， 系冇咗， 俾翻个副主席你都冇意思，因为个主席永远唔会 走 咗 席， 唔会缺席嘅，因为一缺咗席要同张晓明解释噶嘛，系嘛？你睇等埋发叔咪知咯，系嘛？唔可以离席嘅。好啦，咁你做郭荣亨做副主席都冇意思嘅，我觉得。好，咁你话我又唔搭马入去同佢片啦。咁实际上 agenda 点样调，其实系控制喺行政长官手上。 系 建制派系帮。奶媽去落實嗰個 agenda， 我覺得，即係財委會嘅 agenda 好乜都好。其實陳建波 將嗰個拉布嘅後果委諸於嗰啲拉布嘅人咧，係完全唔 fair 嘅，因為個 agenda 本身其實係行政機關決定嘅。 咁呢個就係、是那個陰謀，就係咁樣要去陷害泛民啊嘛，即係陷害、即係陷拉布於不義啊嘛。 我覺得佢哋兩邊而家就床板夾乜乜啦，而家當然嗰邊兩邊不是人，其實但我覺得唔係嘅，你要諗方法咩呢？你任何議會裏面嘅激進抗爭其實你係要有一個説法啊。其實你話俾人聽點解我要咁做，就算你著紅衫吊頸都好啦。喂，咁你冇理由啊！我煮啲飯唔好食，老公鬧我，咁我就上去著紅衫吊頸啦，咁樣噶嘛？公眾係唔會同情你嘅喎。如果係咁，係乜你變咗厲鬼翻嚟都冇用噶嘛？你即係你啲話俾人聽，你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嗰個老公個懸愛已經迫害到你咧，又成日踢房門入嚟強姦你，又成咁你就要著紅衫吊頸啦。咁你有呢、這個這個過程，你要俾人知道先得啊！一般嘅人對議會裏邊嘅嘢咧係冇興趣嘅，其實坦白講，而家傳媒已經冇辦法將議會內部嘅情況向公眾反映添。你留意一下 TVB 新聞、解放軍演習新聞多過立法會新聞。 係，哦係啊， 你留意一下。 係啊，係 嘛？而家連咩港台嗰四個節目都唔播。 哦，係喎、 啊。喂，可以串到咁，你諗下，喂，發牌機構嚟嘅喎。 係咯、啊。 我唔明白點解通訊廣播局可以咁樣容許 TVB 咁樣做嘅喎、其實嗰、那個係發牌條件嚟嘅喎，其實係。系嘛？而家唔播啦，已经你有睇众新闻啦。 左右红蓝， 左右红蓝咯， 系啊，冇咗， 唔再播，影响我啲知名度喎。其实 系啊，你都一时上去 噶嘛。即系嗱，头呢、這个城市论坛已经冇咗啦。 系 系嘛？佢连我估议事论事嗰啲全部冇晒，系政府容许佢哋咁做，根本系。 嗯， 呢下先恐怖。咁你加加埋埋，你就见到而家喺咁嘅局面底下，如果你要突破呢个局面嘅话咧，你一定要有一个对时局嘅睇法。呢、這個睇法係可以令到泛民大家集中嘅意志，係嘛？然後咧係話俾香港人聽，我哋點睇，我哋會點做？ 嗯， 你而家咁樣散收收話俾你聽啊，胡志偉嗰啲根本冇辦法喺政治層面去同六八九六同七七七講嘅，我覺得。七七七係唔係六八九二點零？我覺得佢真係北京一點零。 嗯，係。 因为他叻过六八九好多，他直接收单，直接在北京收单，然后北京亦都搞掂好晒啦。呢啲嘢唔关你事，你切割，你唔好搭爹。 嗰啲我揾嚟，我啲人搞。 系啦，咁佢亦都好聪明。你睇到琴日嗰个十二邪派围攻光明顶，你都知噶。佢即刻话啦，喂、哎，袁国强已经讲得好清楚啦、我冇嘢补充啦，讲、完。你睇到蔡若莲丧子恭喜事件都系噶。交嗰張單，講完一嘢，即刻撇，系咪？唔再 drag， 唔再 engage 啊。佢唔 engage 個社會喺度 dog fight 啊，其實 喂，不過又咁講，我補充翻喎，呢、這個七七七，佢有一句嘢嘅喎，佢除咗話阿袁國強已經講咗啦，我冇補充之外咧，佢亦都話依十二邪派咧係唔理解香港嘅法律制度啊，佢有講呢句嘅喎，即係同阿應該話係認同阿袁國強呢一句説話， 我當然係撐袁國強啦， 咁、樣咯。 但我意思係佢唔會長篇大論喺度狗噏啊嘛，係、咪？你諗下以往。六八九呢条友死唔断气噶嘛，系嘛？呢个重复、重复又重复，解放外星人咁噶嘛？真系噶，再加埋就再讲完之后就再交俾冯伟光 再讲 接力，再讲一次重复、重复又重复。咁你人都癫啦！我先休息一阵，翻嚟要讲下呢个陈凡呢条蛋散。